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欢迎打进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090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随时可以打给我们。 是的，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啊，可以大家一起参与。一个是在北京的租房新政，哎，号称是要管制这个群租的现象。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其实在内地和香港都是一样，星巴克的这个咖啡杯啊，最近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个星巴克的店员通常都会问你点餐的时候啊，你要这个大杯、中杯还是小杯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是 grand tall， 还有一个什么小杯，从来 short 对小杯，因为从来没有人点，所以今天出了这些新闻，我也反映了一下，这个小杯叫什么名字的？但大家就发现，它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人点，更因为是它根本就没有准备这个小杯啊。它理论上应该有一个大、中、小三个杯子，但是呢，应该有一但是实际上它是不准备小杯的。因此呢，在香港根据新出台的这个商品条例呢，就涉嫌违法的一个状况了。那所以说呢，你觉得这个星巴克它没有小杯啊，那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做法吗？或者你对北京的这个群租房的政策有什么意见想要发表参与我们的讨论的话，都欢迎你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打进电话来参与节目。 嗯， 好，我们先来看到北京这个出台的是新的什么政策呢？北京市住建委在7月18号印发了一个通知，这个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群租啊进行了界定，哎，要对打隔断等群租乱象进行整治。具体怎么要求呢？出租房屋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哎，这个恐怕比较吸引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每个房间不可以超过2人。那大家第一反应说，哎，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全家人住在一个房间的，那你说比如说新生的宝宝跟这个夫妻啊，跟父母住在一个房间的，这就有三个人了，那这个是不是超标了呢？那当然了，这就有个括号说有法定赡养、抚养啊，抚养义务关系的这个就除外，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只是针对那一些租房子或者说是跟不认识的人哈，这个住或者说不是家庭关系的人员群租在一起的这个现象进行了规定。同时呢，大家也会想到有一些单位会提供给员工有一个集体宿舍，这个集体宿舍呢经常有高低铺，这个有高低铺呢就很有可能超过这个人数。那在这个通知的也把这种情况划定在外了。他说呢，如果是单位租房作为集体宿舍的话呢，那这个应该是另行管理，那这个单位要履行安全管理的职责。 是，你看中国的事儿哈，要不然就是所有人都来管，要不然就没人管。 对， 这次这个通知是有好多个部门一起来下发的，包括北京市的住建委了，包括这个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然后呢，一出来之后不是很大争议吗？说你以为我喜欢这么多人住一块吗？我不是没钱吗？我租不起吗？ 是。 二个，你市场上确实提供了这么些房子给人家租，业主非常开心。我在7月中旬的时候看到北京一份报纸，就说的是原来在北京一个非常高档的公寓啊，一套房子它如果按照这个正常的整套出租的话，收租8000块钱。 是， 但是它一套房子居然住了25个人， 80平米的房子好像 25个人80平米，然后呢收租多少钱？2万块。你想业主肯定开心嘛？ 对， 本来8000块，这翻了3倍，基本上这个我这个收入是多了3倍。所以说你既然是个经济问题，这回行政又来介入了，但是呢，这个住建委他立刻就出来回应，他说：“首先，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按照这个设定的标准是人均面积5平米哈。”他说呀，根据我们这2012年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统计呢，已经是达到29.26平米。从你这个住房原始的设计承载能力出发，按照什么呢？有一个叫做住宅设计规范当中，双人卧室使用面积不小于10平米，单人卧室的面积呢就不小于6平米。根据这个推算得出来，最后说是 五平米。哈森，香港人听到要羡慕还是要？ 其实香港很多的主卧都是没有十平米的哈， 十 平 米 在换算成香港的面积就将近在100尺左右。 我想说说，就是我先谈谈，就是哪两个条件我觉得很难执行，就是五平米来说，因为我看过一些内地的一些北京的一些网络，有一些网友就是说他们住的地方大部分都只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布罩的一个衣柜。 对。 对， 那肯定 在香港就是这个 样子，那肯定，对对对，这肯定没有那个五平米的那个 size 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不可以住多个两个人的那个情况。 嗯， 那怎么执行呢？就是突然间你的朋友过来探望你的时候，那举报吗？ 哦，探望的情况哈，探望我情况，他我觉得作为临时性的这个，应该不是属于长租，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排除。但是哈森说到一个问题，你这个本来住房哈是一个相对来说私人的空间，那你当然这个有关部门哈可以突击性的检查，但是呢你很难有一个强制的决定，这个有的时候更是要靠你在租房合同上体现。比如说我这个80平米的房子，那我这个合同上面要是写的超过了10个人，那这估计就是肯定有问题。但关键是很多人这个租房的时候啊，他不一定把名字写在合同上面，所以你这样的事情要完全的检查出来，要完全的禁止呢，也操作起来有非常大的这个难度。 是现在反弹非常大嘛，刚才就说了，我要是有钱，我肯定不愿意跟这么多人蜗居在这么小的房子里，我就是租不起。但是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有一种人非常开心，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个国际什么什么高档公寓里面住一块的另外一些高档的业主，你知道那个25人 群租的邻居们啊， 哎，他们这个心情就很开心了。为什么？他说之前你20几个人住在我楼上啊，我底下小孩呢，可能小孩参加高考，你每天我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就在底下排队了，20几个人。特别特别吵，就是你要是随便一个动静，我都觉得你们在楼上开 party。然后他就去试图说去找中间的住户给他投诉或者跟他讲理，然后发现呢，第二天那些人全给搬走了，我不知道该找谁。 对， 所以中间就出现一个非常多的隐患，比如说邻里的这个纠纷，还有安全问题，万一发生火灾，你说20几个人中间那些电线呢也是乱搭，可能地上也不是很卫生， 对对对对对， 这个卫生问题安全问题确实是问题。 对，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那怎么办？ 估计他会分男女吧， 就是， 我在想， okay， 男女一个单间， 如果愿意住25个人的房间的话都是女汉子不是女孩子。 对，因为我看过一个网友说他本身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呢，他尽管有一个小的所谓的板建出来的一个小房，但是呢，他有一个锁，但是他说这个锁是一个所谓的均值这个关节，均值锁。他为什么只能说是他 就是你想打开的话，其实也是不是很麻烦， 对，其实完全没有安全的， 对，还是安全问题在考虑。 对对对，还有他说他的财产都不愿意一分一毫一毛也不会放在他的房间里面，因为他说突然间就是人家跑进来就拿着所有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的人身安全也很有问题，就是哪个均值锁 被人偷了也不知道是谁偷的， 一撞到破，那后果是怎么样我想不出来，就是， 哎，这个我相信没有人啊，没有一个人你要是有条件的话， 我有的选的话 愿意，你要有的选的话，你走到街上去问你愿意跟二十个不认识的人住在一间房吗？没有人会愿意这样做。因此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我脑子当中的第一反应啊，这个就像是说这个老百姓说肚子饿，然后皇帝说你们怎么不去吃面包啊，这个就何不食肉糜这样的一个逻辑。你没有明白为什么大家现在会住在20间房子里，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有自虐的倾向，他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或者为了体验啊觉得20个人住在一起非常的痛快，这个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一个选择。那你现在说你又没有这个选择了，那你让人家怎么办呢？你说这些人他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主要是经济的压力， 对， 那就是付不出正常的可能2个人3个人住一间的房租，那你现在又说你不能这么租，那究竟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这样的些穷的人都赶出来？ 那所以说很大的一个可能说最后的造成的状况就是说，是不是官方的一个潜在的含义就是说，如果你租不起北京的房子的话，你就根本不要到北京去了。我想这个恐怕是在这个政策后面传达出来的这么一个信息。那其实类似的事情哈，在北京叫做群租啊，这个名字呢在香港叫做汤房，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而且呢，其实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好像 香港的摊房这个隔的这个面积啊哈，这个 更糟糕， 更加的糟糕，更为令人发指，更为令人惊讶。那但是香港就对于摊房相对来说比较宽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哈？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来讨论。凤凰 Radio 三联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刚才说到了，在香港，其实这个汤房啊，面积比北京大部分的这个群租房的隔断都要小得多得多。 对， 我看到之前的这个汤房的在香港的本地名称叫做棺材房，很多的就有日本胶囊旅 一部分是棺材房， 胶囊旅馆的这个味道，人进去呢，基本上是连腰都直不起来， 龙屋什么的， 可能只有一张床，你只能够爬着进去， 坐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因为太小， 但是这样的房子，你看，在香港，它并没有得到说政府的一纸禁令，说你们通通不准住啊，通通都给我拆掉。反而呢，在香港测量师学会就认为啊，政府不应该一刀切取缔汤房，应该提出改善汤房居住环境的方案。那其实它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提议呢，就是汤房暂时还是有它的必要性，还是要保留的。 对，因为早前呢，政府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说香港有大概170,000人住在汤房，但是呢，些跟民间比较多交流的机构就是说，肯定不止这个数目，那170,000人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数目，所以你一刀切的话呢，肯定有很多人就是找不到地方去住，另外呢，就是政府的那个公共房屋也不能配合，暂时来说，在公屋这个轮候册上面的人有接近230,000人，但是现在呢，如果按政府的那个建那个公共房屋的那个进度来说，肯定追不上这个数量，所以呢，摊房暂时来说，其实是有实在有它的实际的一个需求，但是你一刀切的话。那些人住在哪？睡在天桥底嘛， 很现实，就是有它的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逻辑。比如说北京的这个政策出台了以后，就大家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说不准住了以外，你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香港不出台取缔这个汤房政策的，它的逻辑是因为我没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 对， 所以说我暂时不能够这样去做。 权宜之计，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两种不同的施政的逻辑哈，而且从这个地产市场方面来讲，你可以注意到，其实北京的这个刚才樊素也提到这么一例，本来可以租到8000块钱的房子，如果说住给两三个人的话，8000块钱；如果我租给20个人的话，当然房东不会自己跟这20个人住在一块儿，这只是他放租出去的一套房子，但是他的月租却可以翻了不止2倍，甚至翻到将近3倍。你看。从8000块钱可以翻到20,000块钱，在香港其实汤房也是这样。有人计算过，香港的汤房虽然说它的居住环境和质量是最差的，但是它的平均的尺价却是最高的，它的性就是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利润空间啊，却是最大的。因此呢，大家这个从地产的这个经营方面，或者从这个房东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其实是非常喜欢汤房的。 但是你说北京和香港哈，我们最简单来说，你说就是都是龙屋嘛，相当于汤房这样一个。 而且北京的汤房其实比香港的汤房还要大很多。 你说香港它反映的基本上是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是不是？你看有钱人这么有钱，住半山有多少栋豪宅，没钱人这么惨。所以很多内地人看到有些国外的摄影师在香港拍到这么一面的话，大家非常震惊，想不到这么的国际大都市还有这么不堪的一面。繁荣的背后，但是在北京呢，你想这些人你可以不管他，其实说的不负责任一点的话，在北京相对来说他人口是流动的，你说香港他毕竟还是有一个界限，这些人你不可能流到大陆去，然后你再留在香港的话，你必须得住哈森你讲的，我不可能所有人睡到天桥底下，尽管热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天桥底下睡，或者在商场外面什么的，但是你说在北京，所以让人就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呢，是懒人的 施政的思维。 嗯， 就这些人，我让你，你说我一个月3000块钱，我就看到有小孩儿，就那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就接受记者采访，说现在新出来这么一规定，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他说当然有影响。 嗯、 我一个月刚毕业，我最挣3000块钱、 嗯， 如果我自己租一单间或者租一套房子，至少2000块，我只剩下1000块，我还要生活的呀、 嗯。 而且我为什么留在北京？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给我发展的空间，我将来有机会上升，我愿意留在这儿。可是你说我仅仅剩下1000块钱，我温饱上能解决，但是我看不到我有存钱的这样一个希望，我将来没有发展空间的话怎么办？我只有走嘛。 嗯， 所以这是不是其实北京的所谓的人口调控也不是第一天提了？有人就觉得这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一个施政，因为你我没有办法，所谓的在2020年北京市不是说要把人口控制在1800万嘛，你要控制在这么一个数量上，我只有用这些的行政命令其实是变相的把一些没有办法留在这个城市生存的一些所谓的打上引号的弱者驱逐出去。 嗯，这个的思路哈就很像北京之前推出的，比如说限房啊， 嗯， 限购或者说限车的这个上牌。 哎，这是叫以政管人。 以政管人。 嗯、 那有的人说这个逻辑简单粗暴。大家觉得北京人太多了，那好，那我规定单号男人上街。双号女人上街，这样的话每天的路肯定就不堵了。 嗯， 你看这路，这个每天人口就自然就减少了一半。但是这个逻辑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或者说非常粗暴的一个逻辑。你就是通过一些完全不提供解决办法的这个措施来处理这些问题。 嗯、 那比如说说到这个群租的问题，那确实问题也摆在面上，很直接。它会影响，第一个是它的周边业主的居住环境会遭到大家的投诉，另外一个方面呢，这里面确实会产生安全的消防的特别 是 隐患，但是我也常常在想，你这个的隐患是不是非得通过这样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来解决，比如说业主的这个投诉在很多的小区其实它都是有在比如说香港叫业主立案法团，那在很多这个北京的小区都是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你能不能通过业主委员会这样的内部的协调，而不是一刀切的这样的方法，你来协调这件事情，让房东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让每一个租客他来承担这样房东这样经营的一种后果。另外一个消防的问题，我也在想说，你产生消防的隐患，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整幢楼的或者说整个大这个小区的这个居住产生的隐患，这个是不是非得通过限制每间房不能住到两个人？那你说每间房不能住到两个人，他又把这些有赡养关系的人给排除在外，是不是这里就是不是说，那如果说我三个人这是一家子人住在一间房里面，他就不会产生安全隐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是啊，中间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吧，就是执行的问题。你知道现在有的人就说，我作为业主的话，你出来这么一个规定，我要不然我就提高我的房租嘛。 嗯， 他之前不是说现在这个房租太贵了，然后也确实没有办法。但是旁边人就应该讲，哎，那你最应该做的不应该是想要稳定整个的房屋市场，把这个房价降起来，或者再提供一些，比如说廉租房，像香港似的建一些公屋啊，让把这个房价给稳定起来。那其实作为业主，它是一个经济行为，我有利可图。 对， 你现在出来之后呢，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租金，我就把它整栋出租出去，至少跟我之前的那个收入不会差得太远，要不然就怎么样，我寄希望于你监管不到位。因为其实他清查这个出租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之前发过好多次通知，就北京 之前规定地下室不能住人， 哎，就突然之间一夜之间他会说，你第二天所有的租客你不要再交房租了，交了房租之后就会受罚，或者怎么办呢，我就干脆把你的电和水全停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让你没法生活，这是北京的这个， 你 看多么简单粗暴，他就把你赶走。 嗯， 然后现在就有人说，哎呀，其实我们也不怕，多少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以前说过好多次，估计这次也监管不到位。还有为什么呢？还有为什 么 吧？ 这么多人他在这个北京，他两条腿， 他说其实他手上，你说有多少个这个数据就表明是哪些房子是有这么多人叫做拼租或者群租也好，还不一定他手上有数字，你知道吗？ 是。 其实北京他们有很多的这个非常细则，就是要求你这个一开始租房子时就跟香港似的，你必须登记，那必须纳税嘛，业主什么，但其实都是做的不到位的。他说的非常的确定，你看我看到有些报道就讲到，比如说这个2007年他们有一个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2008年1月份开始实施， 大家说呢，五年多这个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他要求你干嘛呢？就出租登记。怎么登记呢？出租人和这个承租人，你订立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之日七天之内，你就必须到房屋所在地的不是派出所，叫基层管理服务站去办那种 街道委员会啊， 哎，房屋出租登记手续，并且要填内容啊，还要细化到什么房屋所有人，把这个出租房屋委托他人管理的，应当书面报告房屋所在地的这个基层管理服务站。其实它的规定是写的非常细致的。然后呢，就有记者去问他说：“这个业主嘛，你把房子租给了谁？”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个规定，而且也根本没有到任何部门进行过登记，我听也没听说过。你说我每天这个走马灯似的二十几个人租我一套房子，你说今天换一 二十几个人互相之间都不一定互相认识，不要说跟这个房东之间有互相认识的这个 规矩。其实我觉得尽管他们听过有这些规定，他们也不会做了。 所以要不然你看就多头管理，要不然就没人管， 就告诉人家你租给多少人 啊， 不行的。 是，所以最大的差别我还是发现哈，香港跟这个北京它可以做出完全截然相反的对待群租的这个策略，关键是因为这些这个人的流动性。北京毕竟它不是一个相对封闭边界的这么一个城市，很多时候大家会寄希望说，我觉得一个潜在逻辑说，那如果说房价太高，新移民或者说外来的这个北漂一族，那是不是就自动把你给逼走了？那在香港恐怕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人赶走，这个一个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在北京呢，哎，我说这个出台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是，就希望你们，哎呀，租不起那大家自己回家算。 所以大家觉得 真的有可能吗？真的可以把这些人就阻挡在这个首都之外了吗？我们这个待会儿回来接着讨论。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北京租房子的问题哈。这个北京的人口现在有很多种不同统计的方式，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个版本呢是说超过了2000万。那刚才樊素其实提到说，目前有一个人口控制的目标，是希望能够 2020年 控制在1800万。这个关于这个人口的这个问题哈，我现在越想呢越觉得这恐怕是一个迷思。北京或者说任何一个大城市，上海也好，广州也好，它真的存在一个所谓人口承载力的上限吗？因为你像北京的城市面积在不断的变化，这个城市在不断的变化，那你为什么要会设定一个城市人口上载的一个这个上限呢？比如说东京的人口超过了3000万，超过了3000万，但是没有听说日本政府规定说，第一，日本也没有户口的这个系统，也没有说你租也没有强制把人口驱离的一个方式，反而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引导的行为。你说这么多人他愿意到北京，他不是为了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到了北京去受虐去住这个地下室，他是觉得我第一，目前这样的居住条件我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说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条件，但是对于很多大学的毕业生，比如说北漂，现在很多北漂谈起当年自己住地下室的这个经历，是一种很自豪的一种心态在谈，就觉得我这是一种对我人生的一种锻炼。 很多人都说我住过这个北京的地下室啊，当年是多么这个理想飞腾啊， 对啊， 多么这个光辉岁月的一段日子。 因为另外一个，他会想到我未来有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一个可能。我想人是理性的，你这个如果说我觉得在北京没有希望，我可能如果去住地下室就是住一辈子地下室的话，那恐怕没有人会选择这样去做。那关键的问题是说，如果你一方面觉得北京人太多，但是呢北京的另外的地方又不能够提供相对更好的这个公共服务或者说就业的机会，那你有什么理由可以把人强制的固定在他们自己原来的老家，不让他们去北京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真的是一个城市管理的思路问题。首先你说那个数字啊，1800万怎么得来的呢？其实是北京社科院他们经过多番的统计，但据说有专家这个数字一公布出来，本身的这个数字比1800万还要高，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000万，但是他这个数字一提出来之后呢，北京当局他不接受， 因为这个数字会影响到北京的人均 GDP。 是 有可能，反正人多了我更加不好管。 因为人均 GDP 的算法是拿总 GDP 除以人口数，你这个人口越多，你这个人均 GDP 就越少。 专家就说什么，他说这个推算人口这个极限呢，比算命还难。 对， 它中间非常非常难。 你怎么知道多少才是满？ 也有人就说，你这个城市就跟你讲的，其实没有什么上限。你说北京的承载人口，它的极限到底是多少？这根本就是伪命题。 可能在90年代的时候，北京三环外面是没有什么东西的。现在北京有6环，可能有7环。以后 你说先从50年代说，北京人口460万，大家觉得560万不得了。后来发展到700万、750万、900万。当时呢有个说法说，北京的任何时候人口都不能超过1000万。他说你现在都2000万了， 也没有天也没有塌下来。 除了这个环境污染什么的，生活水平应该是比当年好的。他们就讲什么，北京的发展短板是水资源嘛？ 对。 但是水资源这个东西是看你这个整个的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率，就是按照目前北京水资源，它应该可以承载更多人。所以这个结论在哪儿吧？不在于你1800万这个总量的设计，而是在于你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疏导这个人口，不是去堵塞它人口的发展。 没错， 这是专家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么多人挤在这个北京，主要有很多人就是来寻找这个梦想，就是寻找这个发展的机会。其实呢，城市给人的一个概念就是可以发展比较多，打工的机会，或者是赚多少钱，赚多一些钱的一些机会。那如果是城市化，就是将城市的那个面积或者是城市的那个数量提高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疏导这个人潮的那个问题呢？ 这个估计要请专家来回答。 啊，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这个其实关系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城镇化的这个进程。 倒是你说这个人才哈，就之前我们大家都听说非常多的这个打工者，就是这个从事小商品行业的人去北京，但是你发现没，近年来越来越少了。就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或者农村的朋友们，他们要去哪儿，基本都是在南方这边，去广州啊、福建或者浙江，就很少选择去北京。为什么呢？因为北京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越来越欢迎高收入的，就是精英群体。之前有一个所谓的顺义模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哈？顺义模式怎么发展呢？他们就也是用行政的命令，就把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理发店呐，一些卖杂货店的，他给你清理。 对。 所以大家有一个在那儿生活非常直观的体验是哪儿？就是你去到那儿，不是，就是你早餐摊没了。早餐摊取而代之的是早餐那种连锁店， 就比较贵。 比较贵，他们就是专门去清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街道显得比较的整洁，就没有这么多闲杂人等，让这个治安好下来。但是就有专家就说，你说一个城市啊，就它就如果是生产型的服务业，它越发的发达化，其实它越发需要这个生活型的服务业，其实越发需要这种服务型的，比如说小本生意的那种，而且从事这种生意多半都是外地人。 对， 你看我们去北京，你什么地方的美食你都能吃到吗？那你北京人，你不可能什么事儿都会做，是吧？一般人他一般而言都是外地人，他们来做这种所谓的生活服务业。所以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思路问题，看你是需要哪部分人。你说我们刚才讲那么远，为什么现在一个租房的问题就非常现实。刚才我们跟这个今天来了几位观摩生跟香港的中学生有过交流，人家我觉得那个思维说得很好。他说你看人的居住面积啊，不一定是非得死靠着，就刚才住建委的他那个解答，他说根据我们一个规定说人均的住宅面积达到多少，5平米是你定的，可是你看香港就说明人的承受能力啊，它是非常可以这个伸缩性的，就我不见得我每个人非得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嘛。你说如果我住的比较干净，我住的也安全，没有所谓的消防问题，也没有治安问题，你管好了，我干嘛非得每个人要求10平米的这样一个居住空间吗？ 没错， 这说明根本就还是一个我说懒人施政。他根本就是想着你说这个事儿，我就定了5平米的，反正有规定了，把这部分人我已经是下意识的已经是这个想好了，你们这帮人不是我最欢迎的，你可能也不能给我的城市带来多大的经济效应，你也没有掌握非常尖端的科学技术，就是你不是我们最需要的精英人才。所以 用一个人工的方式在筛选一个城市当中的合格，或者 是 有一个所谓合格或者不合格居民的。 住进来的人你应该是担心他的这个安全问题、卫生问题、他居住的这个质量问题，而不是说 强求它的空间问题嘛。 嗯， 对，因为我不能想象，就是如果香港也要5平米的那个规准的话， 嗯、 香港要建多少楼房？ 嗯， 可能是5倍到10倍。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一个在朝鲜哈，朝鲜的这个首都平壤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嗯、 很多的旅游者都说呢，在平壤的街头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残疾人。 嗯， 那他是说那是因为朝鲜这个基因发生的这个改变，就是完全没有残疾人吗？说不是。 嗯， 所有的残疾人你不能够住在平壤。 嗯， 其实虽然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哈，但是我觉得有一定的可比性。你用一些行政的一些手段来把人分为369等，分为369等，不管是根据你的收入也好，根据你的这个背景也好，你的出身也好，你规定了有些人就不可以住在有些地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思路。另外你看，其实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爆发出来一些这个争夺资源的问题。我看到北京的很多有一些所谓的北京土著哈，会说哎，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你们外地人弄的。这个你看这个脏乱差，其实跟这个香港有的时候跟这个游客的这个矛盾有一点像。这个呢就演化成了一群人和另外一群人之间对于资源的这个争夺。 嗯， 因此这个里面呢，你像恐怕推出这个管理群租这个政策之后呢，北京很多当地的居民啊，如果你自己不是靠放租为生的话，恐怕对此会有一定程度的欢迎。但是另外有人就提出来了，长此以往，10年之后，北京所有的洗车的、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小吃店，通通都会消失，你所有的事儿都会得要自己做。 是，我们说一个城市的气质哈，你说最初北京吸引你的是什么？可能真的是它的多元、它的包容、它的大气。 是。 可是当有一天 任何一个伟大的城市的塑造，不可能没有这个流动的人口，或者说一个外来移民的这个帮助。 对，一个真正包容、大气、多元的城市，应该是让每一个有心留在那儿发展的人能够过上有质量、 有 尊严的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伟大国家首都应有之义吧。 真是，这个你说基本上每个中国人都听说过啊，都会说我爱北京天安门、但是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想是天安门不是你想爱想爱就能爱啊，真是。好，这个三立化新闻，我们今天首先关注了北京的租房问题，接下来是进入到咖啡店的这个时间。星巴克，大家就发现星巴克餐牌上写着有大中小杯的咖啡，但实际上呢，你是买不到小杯的咖啡。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 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星巴克写着有小杯，其实没有小杯。 我相信大家就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会就是怀疑的问一下啊，真的吗？一直以为那个 是真的吗？ 一直会以为他们喝的那个小杯就是小杯，但实际上 还有更小的小杯。 好，那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就是因为香港在上个礼拜19号的时候出台了这个商品的规管条例啊，也就是告诉大家说，商家不能再用一些信息来误导所有的消费者。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调查到了这个星巴克关于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看看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如果这个事情是在金店呢，那差一克可能就是 没错了， 好几百块钱 是啊。这个卖钻石的告诉你，这是我们最小的钻石了。其实它还有更小的，但不拿出来。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拨打1872346。 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哈，香港的朋友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啊，你好。 哎，你有买过星巴克那个最小最小杯的吗？ 没有， 从来没有。 知道不知道是吧？ 那现在你知道这个其实还有这样最小最小杯存在的话，你会觉得之前受骗了吗？ 反正不会觉得太舒服就是了， 不会觉得太舒服。 对，因为有时候到下午可能比如说你就是想喝一点点提神，但是那个一大杯喝下去其实很占肚子的。 所以是被强迫买了比较大的杯子。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商家的这样的一种技巧吧，他们肯定认为是一种技巧，你会接受吗？ 我们肯定是希望说你商家可以把你自己的商品能完完整整的列出来给大家去选择，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不是太好的。我们其实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你像在麦当劳， 我们以前买那个沙拉的时候，它就会放最新款的那个沙拉出来，旧款的一些我们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你会不知道说他们有这个产品，但其实它旧款的跟新款差不多，价钱其实是便宜不少的，便宜好几块钱。本身它30多的东西，它列出新款的，比如说33，但旧款可能22或者是23就可以买得到。所以我们就觉得商家这种做法其实不是太诚信的一种做法。 嗯，那商家我估计会说自己的这个是一个销售策略哈。非常感谢香港的王小姐。这个有人又研究超市里的摆货品的学问，说这个货品的排列组合啊，其实是直接影响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表现的。 嗯，这个也是商家的一种技巧和方法，但是这个消费者， 但是你必须在一个诚信的基础上哈。 对，这个是肯定的。 好，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对这个咖啡您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啊，这小咖啡里藏了很多故事。 是， 我觉得人星巴克也是入乡随俗。 嗯， 你要坐高铁去是吧？盒饭永远40多，你逼急了问他有没有20的，国家规定，他很不高兴的说餐车可能有，说可能有，他推的那个一定是没有，是吧？ 嗯。 完前两天知道坐飞机买保险。晚点4个小时赔钱，连我这老出门的人才刚知道说。 嗯， 所以我觉得星巴克这么干的也可以理解。 可是全球的星巴克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是只在中国和 对，这回星巴克其实是发现是全球都是这样。 不，我觉得咱中国啊更入乡随俗。 哦， 完了，你看那个葛兰素不是就这样吗？行业都是那样，所以他也那么干。 嗯， 而且呢，我特担心是什么？中国房地产泡沫，房价这么贵。连星巴克都扛不住了，都关了好几个店。那你说中国这餐饮的日子多难受，你没看到这些餐饮上市公司业绩很惨，都让房价给闹的。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啊，别老闹着造航母了，咱们还是把咱们经济搞好，老百姓有饭吃， 嗯， 对吧？都挣钱了，谁还玩这猫腻啊？ 好好好，赵先生， 谢谢 这个见微知著，从这个星巴克的一杯咖啡看到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很厉害， 厉害。 好，下面这位上海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您这个之前有买过星巴克的这个最小杯的咖啡吗？ 我好像没有买过，因为我不太到那个麦当劳那边买咖啡的。 哦， 但我觉得既然有规定的话，我觉得它是有这个必要，就是把。你可以选择都标示出来嘛，让顾客去选择嘛， 嗯， 而不是有倾向性的可能说只提供中国大这样的情况。 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以后抵制这样的货品吗？ 您会投诉吗？ 我因为都不知道有小号，所以我可能没觉得侵权。 嗯， 但如果我知道有小号，他不给我提供这样的选项的话，我觉得我会投诉的。 嗯，好，这关键是大部分。这个朋友都不知道。好，谢谢上海的杨先生。我今天说实话，听说这新闻我也是第一次。 其实我觉得在香港可是大家的那个反应可能会多一点，大一点，会投诉， 香港投诉比较厉害。 在内地可能我觉得大家已经习惯了一种，哎呀没办法，我真的不知道。 本来也是受人宰割 的那个感情比较多一点。好，我们再来接听最后 香港的荣小姐。荣小姐你好。 是，我是。 哎，荣小姐，您怎么看这个小杯咖啡呢？ 其实我觉得尽管和他前身就是想示范那些消费者的，香港其实为什么会有那个条例了？我认为就是因为太多的消费者因为这些不法的销售手法就被骗了。 嗯， 个人认为就是，其实这些的销售手法是合理的，因为它是港药业里的其中一种伎俩。如果说就星巴克一样，正条例里面所说的那个。误导性为漏、威胁性合适那些弱势的广告，我其实觉得那个条例是应该规管和监控的。但是我就害怕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商家往往都有其他方式去走法律漏洞，就是用那些更竞价竞选的方式来促销他们的商品。那么我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向上的责任，消费者本身也有责任去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思考，因为如果民众的思考没有提高的话，无论这个条例有没有情理，其实他们都会买那些不合理的产品。 那么这个根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众也承载一个很大的责任。 嗯，好的， 谢谢小 荣小姐认为这个民众也要加强自己的判断力。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啊， 就是因为在香港，如果就有一个人投诉、两个人投诉、人多投诉的话， 嗯， 这个条例说不定很早就出来，然后这个星巴克的小杯咖啡很早就出来卖了。 嗯，这个有一个研究啊，说如果说有 ABC 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卖，通常的价格居中的那样东西它会出现一个正态分布，好，这个销量会比较提高。那因此呢，我在想如果星巴克不推出，不把它的最小杯咖啡摆在外面的话，恐怕是其实是导致它那个就是中间偏大那一号的咖啡， 反正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营收，就是， 销售额会有一些影响。那但是我就想，那为什么干脆就不把最小杯取消了呢？既然都不拿出来。 我觉得这个他在刚刚开始设置的时候肯定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嗯，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想要小杯的，如果没有小杯我就不买了， 嗯， 刚开始设置的时候肯定有这么一个 类似的事情哈。还有几个其实我想到生活当中经常碰到，比如说在快餐店你要这个可乐啊，加不加冰块，加不加冰块，其实默认的都会给你加三分之一的冰，三分之一的冰，那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体积是一样的呀，那等于说你这可乐就是三分之二杯的。那 冰块比那个还大一点。 对，有的精明的消费者会说，我不要冰块，你给我单独一杯 冰 块，这样等于说呢，你这个可乐呢是多一些，是满的。好，这个是比较精明的做法了。但是如果你不要求的话，商家默认的状态，你要一杯可乐，他其实给的你是三分之二。 刚才那个荣小姐她也讲了，就是很多商家他有自己的一些促销的方法啊，有一些只要在这个法律规定之内， 全场一折（括号部分货品除外），这是最常见的，对不对？ 所有的解释权归于商场， 对， 这个是一种霸王条款的感觉。 对，还有规定你的这个给你优惠券啊，比如说一次只能够使用一张。这也是一个很非常让师奶们这个每天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啊对于生活当中小细节的关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